九八八製作，零號店二，編劇李健平，第十七集完結篇。 人盡講膚淺的話，因聽者更低級吧。神像給一一扯下，斬碎用來做燈吧。文學曾是神吧， 佔無線 信吧，信惡理吧， 人扮優雅。 一定会冇事噶， 咁高跌落嚟，点可能冇事？ 医生话二家姐坠落嗰阵遇到阻碍物，减轻咗冲力，所以伤势唔算太严重噶。 咁点解佢仲唔醒？ 我相信只系时间嘅问题。 一二根本就唔想醒，佢一啲求生意志都冇。 二家姐唔系咁脆弱嘅人嚟噶， 一二由细到大都表现得好乖。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你们几个里面最不需要我操心的一个，所以不知不觉忽略了他。直到最近我才知道，其实他对我有很多不满。身为你们的爹地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你们。 爹地你的确不够了解我们，但是这些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来的，我们都有错。我哋从来都冇将心里面嘅谂法话俾你知， 咁系因为我太强势，所以你哋唔敢讲。一心系咁，一意又系咁，我真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失败嘅爹哋。 呢个世界上冇完美嘅人，亦都冇完美嘅爹哋。你已经俾咗我哋最好嘅生活条件，比起好多人，我哋已经好幸运噶啦。 我只系用物质。你做了做爸爸的责任， 我知道你心里面是爱我们，你只是不懂得表达。 一心和一意出事之前都是埋怨我这个爹爹，他们会搞成这样都是因为我。 我们已经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不要将所有的责任揽上身。 你几时变得这么懂得安慰人？我记得你几个月前仲为咗做会计师，激到我扎扎跳。 我大个仔噶啦，以后屋企嘅事，我会同你一起面对。我哋一起等二家姐醒翻。 一二一定会醒翻嘅。 你二家姐点啊？ 医生话佢已经脱离危险期，但系仲系昏迷不醒。 咁高跳落嚟，竟然会冇事？ 医生话佢坠落嗰阵遇到阻碍物，减轻咗冲力。 哇！无啦啦点会有阻碍物啊？ 有可能系方程救咗佢。 佢点解要救二家姐啊？ 因为佢需要一个肉体帮佢办事。 二家姐仲系昏迷不醒，对方程嚟讲已经冇利用价值。他应该就不会再缠住二家姐，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他？只要找到方程的尸体，我就可以招魂。 就好像上次找 Andy 那样。 柳 Sir， 你查不查到方程失踪前最后出现的地方在哪里？ 方程杀了他家姐方婷之后，用手机 call 了部车去沙滩。沙滩的便利店也都有他卖啤酒的付款记录。 我记得金家贤都是在沙滩遇到方程，咁方程有可能系喺嗰度出事。 嗯，系啦，仲有一件事，我直觉都系同方程有关。 咩事啊？ 方程失踪冇几耐，便利店有个叫大飞嘅男职员突然间傻咗。 知唔知道系咩原因？ 佢出事之后一直话有个女鬼要攞佢命，我觉得佢口中嘅女鬼好可能系方晴。 如果真系方晴，咁方晴嘅死好可能同佢有关。 嗯，我就系咁谂。 我哋今晚去沙滩睇下。 988制作，零号店二。 我问过附近的街坊，他们说当日大飞是在这里被人发现出事。 嗯，我感觉到有很强烈的阴气。 怎么会突然间这么大风的？ 你小心啊！ 为什么好像癫狗咁样，系都咬住我唔放？ 我是驱鬼师，你是恶鬼，我的职责就是消灭你。 咁就睇下你有冇咁嘅本事。 心静得十年，消除邪念无异身，我以无从喺反你以无边。 欢迎光临。 我要一打啤酒。 嗯，我帮你去雪柜拎啊。小姐，你的啤酒啊，一共190啊。 你讲咩？ 我是说一共190啊。 哦，200，唔使手。 嗯。老板娘，我家有急事，我先走先啦。 伟伦，点解佢咁夜打俾我噶？佢唔会系发现我杀咗家姐系嘛？唔会嘅，我已经消灭晒所有证据，冇人知道系我做嘅。 靓女，做咩一个人饮酒咁闷啊？我陪你啊！ 我唔使人陪啊，你走啊！ 哎呀，你唔使我陪啊，咁你陪我啊吓！ 做乜嘢？我见我行开啊！ 你三更半夜一个女仔嚟沙滩饮酒，未想勾引男人咩？系我胜住你，系 我要勾引都唔勾引你呢个大佬啊！ 嘿，死八婆啊！你真系以为自己有宝啊？又敬酒唔饮，饮罚酒。 我竟然被这种贱男人强奸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 讲到我的头，这么多血的，你个贱人，拿石头打我！ 你死啊！你死啊！ 哎呀，我捏死你贱人！我捏死你！死你！吓，点解冇晒反应嘅？唔会系死咗啩？吓，哎呀，真冇咗呼吸啊！我杀咗人，我杀咗人，唔可以俾人知道我杀咗人嘅。冷静啲，趁未有人发现，将尸体埋咗去，唔会有人知道有个外来女仔死喺度。冇错，即刻埋尸。 我看到你死之前最后的记忆， 我不用你同情。 你遇到大飞的确是不幸，但我没有同情你，因为你们两个都不抵可怜。 你竟然拿我和大飞这个人渣比较？ 他是强奸犯，你是杀了自己亲家姐的杀人犯，你觉得自己有好过他吗？ 方婷是抵死，他明知道我喜欢伟伦，还会跟我一起。由细到大我喜欢什么他都一定要抢。 那金家贤、唐一二、唐一心呢？他们又有什么对你不住啊？ 我是帮金家贤和唐一儿讨回公道。至于唐一心，他和我家姐一样甘抵死。 你简直是命患不灵。 就算我今天走不掉，我都会比你们好过。 方晴，你做什么？ 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反弹出来？ 不好意思，我天生体质特殊，你伤不到我身的。 伤不到你身，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。 有你全身着火的招，天地正气与我合一，驱邪伏魔，消除天劫。 天地正气，与我合一，驱邪伏魔，消除妖孽。 我终于帮大家姐报到仇啦！ 嗯，做得好。 大家姐。 二家姐，你醒翻啦？ 你咁嘈，我想瞓多阵都唔得啦。 你听到我讲嘢？ 我听到你话高杰醒咗，系咪真噶？ 系真噶，杰哥已经醒翻。 咁佢伤势点啊？会唔会有后遗症啊？ 目前情况良好，应该唔会有咩大碍。 咁就好啦。 仲有一件事我要话你知噶。方程已经魂飞魄散，他以后不可以控制你。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？ 你是我家姐，我不帮你帮谁啊？ 你不怪我害死大家姐？ 如果跟我说你跟方程交易那阵喝得很醉，你不是真的有心想害大家姐的。 你真的信我？ 我信。 为什么啊？我们的关系不嬲都麻麻地，你唔系中意大家姐，唔中意我嘅咩？ 我从来都冇唔中意二家姐你噶，我系怕你嫌我烦，所以唔多咁同你讲嘢。 出院之后，我会去自首。 二哥知道你唔系有心害死大家姐，佢已经原谅咗你噶啦。 无论系咪有心，我的确系间接害咗家姐同高杰。我应该接受惩罚。 我尊重你的决定。 我怕爹哋会接受不到，你要看住他。 放心吧，我会看住爹哋的。三哥都会在中国的分公司调翻嚟帮爹哋手。 以前是我太冷漠，以后我会对你好啲噶啦。 你话噶，唔准呃我。 多谢你啊。 一世人两姐弟，讲咩多谢啊？ 我会请最好的律师帮你辩护。 我不打算请辩护律师啊。 点解？ 我做错事就应该接受惩罚。 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我，你都不会做错事。 是我自己捐牛角尖，不关你事。 是我不懂得做人爹哋，你才会想在一边。是我对你不住，你是所有仔女里面最乖最听话最不用我操心，就是因为我太放心，所以我忽略了你。我以为你不需要我都可以成长得好好，我不知道你会因为这样以为我不在乎你。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比不上家姐啊？ 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。 但是你说我不够家姐聪明，办事能力不够家姐强，你还说我不够家姐。 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这样讲只是想着提高你的竞争能力，我不知道会带给你这么大的伤害。 但是我害死了家姐，还差点杀了人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 你做错事我都有责任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心，我不可以再没你。 对不住啊爹哋，对不住啊。 九八八制作，零号店二。 经过化验，已经证实在沙滩找到的尸体是方程。我们亦都在埋尸的地方找到大飞的身份证，应该是在他埋尸的时候不小心跌了。 那警方会怎样处置大飞？ 他已经承认强奸和杀了方程。 他不是已经被方程吓傻，怎么会认罪啊？ 讲起来就有点奇了， 大飞突然间清醒了很多，还可以将案发当晚发生的事说出来。 难道跟方程消失有关？ 嗯，有可能。以方程这么狠毒的性格，他不杀大飞应该是为了一直折磨他。 什么原因都好，大飞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。 他这样的情况用不用坐牢？ 就算不用坐牢都会送去精神病院。 我突然觉得妒忌心真的很可怕。 哇，做什么突然这么大感触？ 方程因为妒忌他家姐所以杀人，死了之后还利用人的妒忌心引人犯罪。 妒忌是很平常的情绪，只要不要被这种情绪影响做出极端的行为就不用怕。 你也有试过妒忌人？ 有什么出奇，我也是普通人一个。 你放心，以后有我阿爹会满足你所有要求，你不需要妒忌任何人。 喂喂喂喂，唐九人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啊？ 哎呀，傻呢添，唔记得你呢个单身狗喺度。 哎哟，而家有女朋友好巴闭咯， 你唔抵得都可以揾翻个女朋友噶。 哼，我有咗女朋友，你咪少咗个情敌，我先至唔要俾你咁安心啊！ 你使唔使为咗同我斗气，宁愿做单身狗啊？ 我就系中意见到你唔开心啊！ 我都系唔阻你哋两个打情骂俏，我先走先。 我哋讲笑嘅咋，你千祈唔好走。 系咯，系走都系我走啦。 算你识做， 争我一餐饭， 一阵过数俾你。 我即刻消失。 又做咩皱眉头啊？边个 send 短信俾你？ 爹哋话想见你。 你好， 你就是阿爹的女朋友。 我叫雨果。 你跟我想象中的驱鬼师很不同。 很多人对驱鬼师的黑板形象都好像电影里面的龙婆。 你为什么会选择做驱鬼师？ 一开始是为了我妈子，后来是因为我觉得做驱鬼师可以超度亡魂，还可以令他们的亲人得到安慰。 你不觉得这条路不好行的吗？ 嗯，细个我因为妈只是驱鬼师，所以冇小朋友敢同我玩。大咗之后亦都冇咩朋友，好多人唔系觉得我系呃神骗鬼，就系怕咗我。咁的确有好多人对驱鬼师好抗拒。 咁点解你唔放弃？ 我唔可以因为条路难行就唔行噶嘛。 所以你唔会为咗阿爹放弃做驱鬼师？ 我唔会因为任何人而放弃。 睇嚟你都唔系咁中意阿爹啫。 我不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牺牲自己的工作。 如果我说你不放弃做驱鬼师就要跟阿爹分手，你会怎么做？ 我不会同意这样做，阿爹也不会。我希望你可以改变主意，如果你坚持这样做，我怕会影响你们父子关系。 嗯。 你做什么这么笑？ 阿爹是我家最小，我一直觉得他的思想不成熟，但是经历了一心和一意的事，我发现他好像突然间长大，还懂得安慰我这个爹地。他说他的改变是因为你，所以除了职业我对你都挺满意。 所以你是反对还是同意我们来往？ 就算我反对你们都不会听啦。我又何必做衰人啫？ 多谢你。 今天留下吃饭吧。 好啊。 为什么这两天不见权叔？ 林女士家浸水，老爸去了帮手嘛。 他们关系何时变得这么好？ 自从上次老爸就周不时打电话给林女士嘘寒问暖，还时不时就送礼物，终于就慢慢融化了林女士。 咁咪好咯，林女士终于原谅权叔，你以后唔使左右为难。 嗯，我都系咁话。 系咧，寻晚爹哋喺书房同你讲咗啲咩啊？ 冇呀，咪倾闲偈。 倾咗啲咩啊？ 你究竟想知道啲咩啊？ 爹哋有冇为难你啊？有冇逼你唔做驱鬼师，或者系要你同我分手之类啊？你千祈唔好应承佢，我死都唔会分手。 他没有逼我不做驱鬼师，亦都没有威胁我们分手。 真的？ 佢话你仲后生未定性，话唔系我哋好快就分手，佢何必做衰人？ 我哋一定唔会分手。 你咁有信心？ 唔系你冇信心咩？ 我都有信心，得未？ 咁就差唔多。 控咁埋你做咩？ 你话咧？ 日光日白啊，你唔怕偷噶嘛？ 乜？我冇话你知，我块面净系得皮。 门钟响，我开门。 有边个阻住晒啊？ 柳 Sir， 咩嚟啊？ 喂，你块面做咩咁红啊？ 天气热啊嘛。 天气热，冷气开到咁大都热。哇，阿爹，你块面又做咩咁黑啊？ 警官而家好得闲咩？做咩你成日理得咁频密嘅？ 唉，我嚟就系有单案想揾凌豪店帮手啊嘛。 我哋凌豪店系捉鬼唔系捉贼噶。 柳 Sir， 你唔好理阿爹，有咩事啊？ 你有冇睇新闻？最近有三个女学生离奇失踪。 我有睇到。 我怀疑呢三个女学生失踪系同恶鬼有关。你睇下 CCTV 就知道点解我会咁讲。 先有恶人，再有恶鬼。比起恶鬼更加可怕的往往是人性，只要一日还有恶人，恶鬼就不会消失，这个世界就继续需要驱鬼师。 人尽讲肤浅的话，因听者更低级吧，神像级一一扯下，斩碎用来做灯吧，文学曾是神吧，无事善吧， 凌浩店二第十七集完结篇，导演梁金玉，配音刘玉葵，如果连杰明饰演，唐九日曾凡永饰演，刘志森黄文斌饰演，唐国人周纪武饰演，唐一义杨美仪饰演，方晴许方齐饰演，大飞刘家豪饰演。 心也知。